市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、hey, 各位，又和你相约在电波当中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用好音乐来陪伴你的快乐生活。今天第一首歌呢，来自周杰伦，叫做《魔术先生》。听这首歌的时候呢，你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，因为里面有部分的片段呢是受到了音乐之声的片段的启发而改编的。另外呢，方文山在歌词里还不忘呼应一下牛仔很忙的唱段，不用麻烦了，不用麻烦了，也更能体现出魔术师的幽默感。一起来听到周杰伦带来《魔术先生》。 哎，杰伦啊，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。好，我刚好我跟你讲，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，要不学学看？ 好、 哦，真的哦，哈、哦，有没有在听啊你？ 有啊，然后呢？ 我跟你讲，很简单哈、哦嗯，左手呢，哈、哦，轻轻的握住你的鼻子， 嗯，好、 哦， 然后呢？ 然后右手，哦，很简单，穿过你的左手， 嗯， 好、哦，我但是这个时候可能要音乐来会比较适合一点，哦，哦来，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好、哦。这时候呢，找到一面镜子，哦，抬头一看，你就变成了一只大虾。 你闭上，你抬头，你学选我，选我，就算所有挣脱，你的一夜迷惑，却一风收一收，那阴地真是重，一举动那真山派的凶。手脚重，轻轻动，独自换手不动，给观众一个梦，压抑中有笑容，手中害怕却不能喊吧，半个秒停留在梦，你永远都在点赞。每当我在台上演出演出的舞，你就在底下偷偷吃我的包袱，不敢当那个飞鼠，在家爱说清楚。心像小吃，用古典不败方式，我是老子最爱恩的职业，一百个在辞职，神奇的爱变成魔术师，我不是有天使，所以他笑着我是老师。你举手，你抬头，你说选我，选我，我张牌换颜色，变出你的选择，镜子有我的身边，不见不稀奇，一脸一变不见才惊喜。手摊开毛肚里，总能空手出牌，不管切多少牌，总能切到回来。左手的牌我绝不能喊吧，半个秒停留在你吗，你永远都在点赞。不要问我到底什么才是真正，我肯定你看的感情才是真正，因为我是我哥，我只想你快乐。等你等你等心想小心用不点不白方式，我是把句子爱恨不停的一百个在自知，谁是恋爱变成魔术师，我不是有天使，下一个小丑我是大师。 我说的镜子爱 舞台，我要和你们在这里 stand by， 麦克风是我的御剑盾牌，音乐响起和我创造时代，举起双手狂欢就是现在，给我呐喊表达你的热爱，我的音乐是最好的王牌，安静一秒钟听你的膜拜。We gonna run, we gonna rock, baby。心里不想做木偶，我的眼中没气球。We gonna run, we gonna rock, baby。我的王国我是头，让天使跟我走。我的全世界把我的音乐唱出来，这是我的王国，别人你永远学不来，别害怕快过来，我的领土就是爱，让我的音乐带着你脱离苦海。我心脏不饿，我眼中没气球，我的王国我心头，继续跟我唱。虽然不想叫我饿，我的眼中没气球，我的王国我心头，继续跟我唱。我的全世界把我的音乐唱出来，这是我的王国，别人也永远学不来，害怕回过来，我的领土就是爱，让我的音乐带着你脱离苦海。 华人一阵丝穿起了防护，花儿成了他的保护色，他买了多余的匣子，捡起了 confidence， 冲洗了发霉的皮肤，风干了，我可以见你，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完美的模样，然后再从你回忆里根除。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， 当时 sad， 等着花儿等胭脂落落的呼吸被发现。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， 某一天那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。他走在花园里沉思，突然间 disappear， 花儿总是他的保护色。他甩了枝子留成枝，单纯的多喝水，梳洗了挑染的发丝，晒干了。我可以见你，他说，打算让你再看一眼原来的模样，然后再从你生命里删除。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， 但是 sad。花儿等胭脂落落的呼吸被发现。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， 某一天，但那花园是他所相信的空间。 现爱你疯了的天，每一天走出花园，他穿着单纯的 T 恤， 惊喜购买梅赛德斯奔驰 C 级车，即有机会参加梅赛德斯奔驰 C 级挑战赛，尽享激情澎湃驾驶乐趣，并享1.99%起低利率购车方案。波士智达奔驰 CC25888。 三河市总工会关于开展职工书法、摄影、心理培训班的通知。为不断提高广大职工自身素质，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，三河市总工会于近期开展行书培训、摄影技能培训及教育、卫生、公安系统职工心理培训班和职工一对一心理咨询。报名地址：三河市职工服务中心第九中学对面。咨询电话：3088118123212134-8003。更多内容请微信搜索三河工会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，我爱的人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，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，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、违法停车、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、遮挡污损号牌、移散飘落运载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，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，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。 寻找你梦的现场，寻找力量，直到不相信世界说的谎，寻找陌生的围墙，寻找方向，直到怀念熟悉的模样。总是在沙漠中等待海洋，寻寻觅觅总让我很坚强，找到了一个肩膀，遇见了一双翅膀，谁答应我们一定有答案，找得到或者找不到一样有风光可以欣赏，谁知道现在在一路上受了伤又会怎样，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看得上一老肩膀，谁知道我们来生一场是为了找一个伴，找一个伴。直到不相信世界说的梦，寻找陌生的围墙，寻找方向，直到怀念熟悉的模样，总是在沙漠中等待海洋，寻寻觅觅总让我们坚强，找到了一个肩膀，陨石的一双翅膀，谁答应我们一定有答案，找得到或者找不到一样有风光可以欣赏，谁知道谁在这一路上受了伤又会怎样，走得快或者走得慢一样赶得上一老肩膀，谁知道我们来这一趟是为了 伤。 路由器的位置对于 WiFi 网速非常的重要，路由器如果放在隐蔽的角落或者电视机柜的后面，信号会因为穿过角落而变弱，最好呢把路由器放在不受角落障碍物阻挠的空地上，并且保持天线笔直竖立。如果房子是复式或者是大户型呢，路由器最好放在房间的中心位置。 为什么你不敢看我眼睛，难道你只想看我背影，为什么一看见我就不懂反应，难道他们无关痛痒，你踩了一截筋，好不公平，你的担心都留给了你的真心，是否因为我给你的是爱情，不公平，我的爱情总抵不过所谓友情，就只有我没爱上你的荣幸。为什么你从来不留口信，难道你怕这样太温馨，你为什么要隐瞒我陪那些人流鼻，难道我出现会让你亲爱的朋友扫兴，好不公平，你的东西都留给了你的真心，是否因为我给你的是爱情，不公平，我的爱情总抵不过所谓友情，就只有我没爱上你的荣幸。知道

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有请出的是郭富城。郭富城从当初青涩的偶像小生，经历了光阴的历练，成为了一个横跨音乐、电影以及舞台表演的成熟艺人。完美的演绎和精湛的演技，使他成为了演艺界不老的彼得潘。一起来听到郭富城带来《真的怕了》。 我说的再多，又能证明什么？不过更加寂寞。你很迷惑，我很无措，这些混乱悲喜值不值得？你的不快乐不会是你的错，是我还缺点什么？曾经给我你的承诺，一个一个回头嘲笑我。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靠近你的离你都错，你的温柔背后藏的心事难懂，仿佛我们爱得很堕落。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面对你背对你都痛，挡不住的脆弱终于打败了我。真的怕了，爱不属于我。是我还缺点什么？曾经给过你的承诺，一个一个回头嘲笑我。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靠近你远离你都错，你的温柔背后藏的心事难懂，仿佛我们爱得很堕落。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面对你背对你都痛，挡不住的脆弱终于打败了我。真的怕了， yeah. 现在是北京时间14:00。 假如你曾在风中等待，那么在善变的风中有我。假如你曾在雨中徘徊，那么在冰冷的雨里有我。假如你曾在某个时刻仰望天空，那么在远方的天际有我。电波的那一端，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 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6月8日星期四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新华网消息，新华社悉尼6月4日电，进入到6月，金藏高原进入最佳的旅游季节，青海的旅游市场开始迎来旅游旺季，部分车票住宿开始吃紧。记者从铁路部门和民航部门了解到，未来20天内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郑州等地开往西宁的火车及西宁至乌鲁木齐的动车有少量的余票，西宁进藏的火车仅有少量的硬座票。同时，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成都等地至西宁的机票价格开始上涨。六月麦黄坐落在燕郊镇大石各庄村百年梨园内的麦黄系正是成熟期，陆续会有其他品种的水果成熟。持认养证的游客在园内采摘可享受8折优惠。百年梨园欢迎新老朋友观赏、踏青和采摘。联系电话15931601398，1390-3160-1398。放假工作快乐加油，红眼樱桃采摘园5月13日盛大开园，500亩优质的大樱桃等您来采摘，不打农药，不打膨化剂，纯自然成熟，园内随便吃，出园按斤卖，品尝自然生态美味，感受浓厚乡村气息，欣赏园田园风光。红眼樱桃采摘园期待您的到来。地址：西柳村南行1000米，雷杰时代广场红绿灯南，黄兴庄东行800米右转。咨询热线15343-4316-7957，15533-6640-57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，售价29.9万至61.8万，智慧尊享惊喜礼包，利率低至2.99%。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-3725-888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。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歌神张学友，叫做《结束不是我想要的结果》。学友大哥呢，其实也演过不少的电影，看他的电影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剧情的衬托，就可以在第一时间爱上主题曲。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，可是你要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是怎样的一种纠结，纠结到死的感觉。一起来听《结束不是我要的结果》。 多么潇洒的祝福，我以为说得清楚，当你的不舍把在我手里哭，对和错却在眼前反复的冲突。多么温暖的结束，我以为你会挽留的，当我的拥抱

什么？爱若是折磨，分又何不可？我看到你眼神，是对我不舍又烦人。你该是谁？ 爱你爱我，我们爱这个错。

美国的一家研究机构呢，做了这样的测试，他要求参试者记录下与伴侣发生的争执，结果发现呢，能站在对方角度来考虑的情侣吵架之后更快的和好，而且呢，他们会认为这是一次健康的吵架，即使对方没有真的理解对方的立场，只要简单的表达一下我理解，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。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，我的心情叫做失落，我的愿望叫做解脱，我的眼泪叫做诉说，按耐不住叫做脆弱，呐喊喊就叫做沉默，承受不了叫做寂寞，我的现在不知所措，我的眼睛叫做迷惑，我的心情叫做失落，我的愿望叫做解脱，我的眼泪叫做诉说，按耐不住叫做脆弱，呐喊喊就叫做沉默，承受不了叫做寂寞，我的现在不知所措。你喜欢的会有几个？是一个两个还是更多？你喜欢的会有几个？是两个三个还是更多？你喜欢的会有几个？是一个两个还是很多很多，你喜欢的会有几个，你喜欢的很多很多，有没有我，

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仅有一次的人生，就要酣畅淋漓的生活，全心全意的去做事情，即使搞砸了也只是搞砸了结果。虽然有时我们看似绕了一圈回到了起点，但那已经不是最初站立不动的原点了。除了内心的收获，尝试本身也是一次价值不菲的经历，而不去尝试却丧失了人生的任何可能性。 四方无力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被你拐进来的落寞。你在墙角独坐，心情的起落我无法猜透。握你的手却被你推落，在你眼中翻飞的寂寞，问你心想什么，微扬的嘴角有强颜的笑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天，和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，我的心扉洒了又输的泪与谁相对。这样的夜，热闹的天，问你想到了谁紧紧锁门，我的心被你为你而飞，洒了又输的泪与谁相对。

无论是严肃文艺还是搞笑喜剧、艺术片或者是商业武侠片，都能够胜任，是香港杰出实力派演员的代表。他外表非常的平静，内心却很爆裂。一起来听到非常动听的来自梁朝伟的《一天一点爱恋》。 如果有一天世界已改变，当沧海都已曾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言？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，不再需要蜜语甜言。一天一点爱恋，一夜一点思念，许我一句真的誓言，让我可以期待语言。当沧海都已曾桑田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度过长夜？如果有一天时光都走远，岁月改变青春的脸，你还会不会在我的身边细数昨日的残言？一天一天爱恋，思念，我们不再相信谎言。